旧时光你别走，但愿他不是一个结束的开始，紧握住这一刻，铺成了永恒的离歌。春风吹呀吹，吹动树枝头，抖落一地愁，烦恼不再有，心跳的节奏是无言的交流，仿佛你开口跟我说爱我。

了生命，我甘心为

别是你，